为。有警员话，呢一啲中国游客属于同一个犯罪集团，集团成员曾经以旅游签证嘅身份去到澳洲，并且假装无家可归，之后将行乞获得嘅金钱送到海外。墨尔本市长对事件感到惊讶，呼吁民众不要直接施舍行乞者，应该帮助他们寻求协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咧而家车龙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铜锣湾道去大坑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高士威道。大坑道上山方向近春晖台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大坑道回旋处。咁另外咧，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咧，窝打路到去尖沙咀近希福道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上去龙翔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又嚟到七月啦，学生哥放假啦。崔杰彤，你记唔记得你喺学校嘅第一次啊？ 思芬，我在学校有好多第一次的，不知道你是指哪个范畴呢？ 哇，这么多啊，那不如我们整个七月都讲第一次啊。 那今个礼拜就讲住第一次约会先啦。 逢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崔杰彤的周末有情人，今个七月跟你讲第一次。 气势磅礴，欲罢不能，二台远线昂然进入第14周，性格巨星阿欧， 我是真心爱电影的。 首度火拍新晋小生阿摄， 大佬大佬，俾次机会啊！ 特别介绍懒音小天后迪斯， 包容啊嘛，好多电影都讲包容噶。 全新配搭，双生一蛋。唔系讲玩，星期日早场时间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2:09啊，播一报天气先，唔该。 而家外面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啊。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今日我系重新阿一。 我是做人波成， 你是适应波成 哦，适应啊嘛，适应波成， 我哋加埋系重新适应波成阿一 吓、啊， 究竟咩事呢？咁啊，话说咧，呢、這个题目咧，其实上个星期已经谂住提噶啦，但我决定咧 hold 多一个星期，嚟到今个礼拜先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真正正适应咗啦， 果然啊，今个礼拜嘅嗰个感受系更加大嘅、哦，究竟咩事咧？ 适应啲乜嘢咧？ 就是你的身边那位回来香港、啊、你要重新适应你的生活时间你的习惯和你的一些细微位，但我本身以为是适应这些东西，但原来后来是要适应另外一样东西 的。嗱，先背景啊， 背景先啦、啊，就是啊、上年呢小弟的、女朋友呢就去了这个 Working Holiday 啦，去了一年的。咁喺呢一年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之前 Team Power 版本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嘅话咧，都好几次提过噶啦。 哦，最记得系情人节嘅推介啊，嗰阵时。 情人节嘅推介，推介大家揾一个咧喺 Working Holiday 当中嘅女朋友，咁你就可以悭翻好多力水啦。 哇，谂起都开心啊！嗰阵 时谂起就开心， 讲到意气风发咁啊！嗰阵时。 好啦，终于佢好似系6月28日翻嚟嘅。 系 啦，咁啊翻到嚟啦，总之星期四啦，咁啊翻到嚟咧，已经开始你有啲嘢要适应啦，例如系啲咩咧？例如你嘅 weekend 咧，你就不能再放肆地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嗱，例如我以往咧喺过去嗰一年咧，我每个礼拜日咧都约人行山啦，约人踢波啦， 系啊， 系啊，约人食饭啦。好啦，开始咧，我今个礼拜踢唔到波啊。 我行唔到山啦， 行唔到山啦， 食唔到饭啦， 咁都系一个礼拜嘅事啫。咁呢啲 OK 嘅，即系如果你除翻云嘅话咧，即系可能一个月四次，你少两剂嘅，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 但系而家都系嘅，即系 咁我而家两个礼拜啫，咁我都 OK 嘅，呢两个礼拜都陪佢，咁所以都可以接受嘅。 OK 系噶，好啦， 系噶。 咁跟住之后咧，第二样嘢，你嘅生活习惯要。即系要叫做稍微开始改变啲咩咧？ 啊， 第一样嘢就我又翻去以前嗰个模式啊！我一放工咧就打电话俾佢。哦，我放工 一系因为佢瞓紧觉嗰段时间。 系啦，之前嗰个就可能佢时差嘅关系啦，我就不能打电话俾佢。 系叫佢起身 啫。系啦，纯粹 send 个 message 话啊，而家放工啦，咁啊你起身话我知啦。 系 咁，而家开始呢一个礼拜咧又翻嚟啦呢个嘅做法。 我想问。你放工打电话俾佢啊？咁通常倾几耐先？即系简单讲几句啊？ 好唔一定嘅、啊，即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包一两句，我搵车翻到屋企再话你知啦。 哦， 系啦，纯粹一个交代嚟嘅。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瞓觉之前咧，开始咧要 hold 住条线啦。 嗱，先讲过一年啦，你瞓觉之前通常 都喺度睇 Facebook 嘅。 系啊，你唔需要 hold 住条线倾偈啊。 系啦，开始而家要 hold 翻条线倾偈啦。 哦， 即系 hold 住佢瞓着觉嘅时候，开始有啲嗰啲唐凤鸭咁样，咁你先至收线。 你要等到佢瞓着，你先收线嘅。 系啦， 哇，好舒 服啊。好啦，嗱呢啲就系啲轻骑嘢啦。 我轻骑嘅呢个 真正啊，你要调节嘅系咩咧？系你嘅心态。 好啦，玩到呢样啦，玩到心 说啦，咁啊，佢翻嚟嗰日系星期四夜晚啦。咁如果大家有睇嗰日嘅师兄祠堂嘅话，或者有听嘅话，都知道佢嚟咗电台俾个 surprise 我啦。 系 啊，失败咗啊。 咁啊，即系换言之啊，都叫有啲地位啦喺佢心目中。好啦，咁啊，攞咗个分啦。你要调节嘅心态系咩咧？嗱，首先再简单介绍下佢先，蒲妹。 OK， 好啦，蒲妹。喺离开呢个嘅地，即系离开呢个地方去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之前咧，基本上点解我一个礼拜得两个星期要陪佢啊？佢自己都要去蒲， 要约朋友， 系啦。咁、哦、所以即系每个月咧四个礼拜，两个礼拜大家互相见面，两个礼拜 自己玩， 大家有自己嘅精彩啊，几好啊，系咪先？ 佢嗰种玩系通常会去咩地方玩咧？ 真系饮酒嘅、哦，即系唱 K 饮酒啊，剩啊咁。咁我觉得 OK 嘅，咁你系啦，咁大家我都会去唱 K 饮酒啦，系咪先？好啦，翻到嚟呢个礼拜。咁你諗住哇我第一个又俾 surprise 我、 啊、 会唔会即係过两日又即刻约我出街呀、啊、又大家食餐饭呀、啊、 又见面呀、啊、 见下面呀、啊、 虽然中间见过、啊、但成年都冇呀、啊、 我有呢啲嘅 fantasy 㗎即係呢臨走之前同佢食咗餐好嘅睇住海景係咪返到嚟第一餐呢 又食餐好嘅呢、 都要睇餐海景呢咪睇餐海景 睇餐海景 睇餐海景食个靓景咁样好啦 食个海呀、啊、 食个海啦到而家都未约到， 未约到意思系冇约，即系佢冇提出过啊， 冇提出过，冇提出过。 嗱喺佢角度， 然后基本上每晚啊，都系约咗 friend 食饭同饮酒嘅。 喺佢角度，我觉得佢翻到嚟第一剂一落机就嚟揾你，又送埋呢一个日向巢田俾你啊！你嗰个 已经系因唔系嗰四字成语咩？ 黄恩浩荡。 因尽唔系因断义尽啊，唔系喎， 咩啊？人之义尽， 人之义尽，系 因断义绝啊！嗰个叫做大佬， 人之义尽， 佢已经做足晒噶，俾晒面第一个见你啊！ 系啦， 所以点解仲要做咁多嘢咧？ 嗱，如果咧，所以喺度奉劝大家，如果你嘅女朋友咧，佢唔系一个蒲妹 啊， 佢只系一个普通嘅香港女孩，佢翻到嚟香港咧。佢第一時間頭嗰一個星期咧，都唔會日日同你食飯，或者會將個時間擺喺你嘅身上嘅，即係咁佢都要見翻一啲 friend 啊，成年冇見一啲中學同學啊，以前翻工見嘅同學啊，大學嘅同學啊，咁好合理啊，係咪先？ 合理。 但由於喺我嘅身上，佢係一個蒲妹，你諗下喺過去嘅一年 working holiday 當中，我先唔好理佢有幾多成係 working。几多成 系 holiday 喺加拿大呢啲地方咧，要蒲咧的而且确唔系咁容易嘅、哦，即系我过咗去嗰个零礼拜啦，都 feel 到咧，你要出去蒲其实都真系几麻烦。 即系因为你 首先 距离远， 交通嘅问题啦，第二就系你唔识啦，即系唔识嘅意思系，例如你香港地好明显就系旺角啦、乐士佛台同埋兰桂坊啦，系咪先？加拿大喺边度蒲咧？你好似少听啲啊嘛， 好似 即系嗱，外国咧，我哋睇嗰啲电影好多时系喺人哋屋 企 啦 ，house party， 冇错啦。咁你人生路不熟，咁你无啦啦好难 join 到一个 party 俾你玩，个个礼拜去蒲噶嘛。 系 好啦，对于佢嚟讲，积咗成年嘅蒲瘾啊， 系时候要爆发啦。 即系晚晚两点几先话，我玩完啦，而家翻屋企。 我两点几都算好早啦， 两点几算好早噶 啦，俾面你 啦。寻晚好准时噶，寻晚佢话饮即系大概饮嘢饮到一点左右啦。 系，佢几点 send message 佢咧？ 两点翻紧屋企。 哦 ，OK 啊，佢仲有时差， 系啊， 佢只系一个钟嘅时差已经好好啊，我觉得。 起码有打电话话俾我知翻紧屋企啊。 系啊， 以前啊，你所拨打嘅电话 暂时未能接通。 请迟啲再打过嚟啊！ 佢冇停止服务已经算好 啦。所以咧，所以我今个礼拜要调整嗰个心态咧，就系在于啊，你系要嗰个叫咩咧？你嗰个 expectation 啊，嗰个期望嘅管理咧，你唔好摆咁高先。 我冇谂过你对佢有咁高期望。 我真系嗱，可能真系关佢翻到嚟第一下俾嘅 surprise 俾我啦。又或者我觉得你就算唔俾个 surprise 我，你起码第一个礼拜七日。我当你一日中学同学，一日屋企人，一日大学同学，一日翻工嘅同事， 都有一日留俾 你 啊！你 都起码有一日约我食个饭啦、 啊，完全冇， 完全冇，唔系即系我哋中间系有食个饭，但食个饭嗰个系连埋佢屋企人一个 family day 咁样食，即 系 冇两个 人世界， 冇两个人好 romantic 嘅咁样食个饭， 冇机会二人独处 ，sweet sweet 嗰啲 系啦，所以呢个。呢、這个真系，我真系最大嘅感受就系、是，当我即我本身以为即系佢翻到嚟咧，我嗰啲唔习惯嗰啲位就系我礼拜六日冇得出去玩啊，我踢波嗰啲冇，但我反而仲多咗时间出去蒲。 你发现我上个礼拜嚟仲得闲， 上个礼拜日同佢食完饭之后，即系同佢屋企人食完饭之后，我仲出咗去饮嘢添。哇，好啊，你去饮啊！ 我即系唔系同佢一齐嘅， 唔系同佢一齐噶。佢话我要打机啊，好耐冇同香港啲 friend 打机啊。 其实打机嚟讲都系 connect 呢个全世界，你在加拿大都系同香港啲 friend 打机嘅。 我唔知道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大家咧，即、就、系、是、你，我觉得都系一个，无论系对于一个喺外国翻嚟嘅人， 佢要调整佢喺翻到嚟香港嘅生活啦，又或者你作为佢身边嗰、那个，你都要调整嗰个嘅心态或者成嘅。 你有冇谂住主动地安排一个咧？会唔会其实佢等待紧你主动约佢一个海景餐厅食一餐烛光晚餐？ 有，我寻晚终于忍唔住啦，我问，其实我哋好似成个礼拜冇见过面或者食过饭。 诶，成年都系咁啦，一个礼拜有几闲啊？ 其中一句系咁，第二句啊，哦，咁礼拜一食个 lunch 咯， 乜食 lunch 啊？ 即佢争在未话去食米线嘅啫， 去啊阿谭嗰度， 成年冇食过米线啊，不如食米线算啦。 你有冇问过，其实翻到嚟佢有冇啲咩好想食咧？即可能你会 expect 就系一个哇好隆重好靓嘅一个 decent 嘅晚餐。 嗱呢个就第二个 issue 嚟啦。我有谂过呢个问题嘅。嗱，即我哋成日食嗰啲 fine dining 啦，我哋叫系咪先？嗰次食海景嗰个位咧，咁你其实都系食牛扒啊，食啲意粉啊。咁我早两日就喺度谂啦，即假设好啦，佢唔采取主动啦，我都要做主动嗰个 啊。你都系男朋友啊，讲到冇责任咁样，我讲到。 咁我谂啊，佢成年喺嗰边都系食呢啲噶咯，翻到嚟食咩好咧？ 中式牛柳 有冇嗱？所以喺度我好想问，有冇啲 fine dining 系食中菜嘅咧？ 私房菜咯，会可唔可以理解咧？即系中式嘅 fine dining 咯，甚至食得慢啲。 两个人食中菜又好钳噶， 哦，碟头饭 系啦，我就系谂到碟头饭，或者 鸡扒饭， 或者茶餐厅嘅两个小菜咯，咁样 系茶餐厅式嘅意粉又唔同啊， 系啊，所以我到而家都未谂到，吓，真系应该系，如果第一次同佢两个人单独食饭，系应该要食啲咩？ 哦，呢个可以思考一下，另一个意思， 思考下呢、这个又系另一个问题，所以话翻到嚟。几麻烦啦、啊，不如你再去多年都倾开你哋啦。 几满活岁可喝醉，你说你与谁无罪，其实一堆堆证据，连自己都欺骗，我一早太累，几多光阴可倒退，你说你与谁已睡，无力解释多半句，然后假使击碎。 听众话做咩？我咁多抱怨，唔系抱怨，我只系作为一个过来人。如果你嚟紧你嘅女朋友都翻嚟嘅话，唔好太高嘅期望，你都要俾下自由人哋识下，即同翻以前嗰啲 friend 见过面食过饭噶。 佢一啲都冇嬲，佢冇嬲， 我系体谅、 包容、 包容、 接纳。同埋聆听， 系啦，沟通，释出善意，啊，reconnect。 So 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 之 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今个礼拜我又想到怎样哄女仔了，所以又要你帮手了。 又怎啊，少年波胜， 你有没有发现呢，啲女仔都好驚昆虫㗎，所以我 好驚啲淫虫添。 所以呢觉得只要我可以帮到佢哋滅虫，我一定可以氹到佢哋开心啫。 好简单啦、啊、你落街买两个乌蝇拍咪搞掂囉，再唔係拎份报纸都得啦。而家咁多报纸报啲新聞都错嘅，攞嚟当乌蝇拍一流啊。 咁我真係唔止两份咁， 咁唔止两份， 唔止两份咯， 用啊，喺天桥派嗰啲啊。 喂，但系唔系啊，八宝一，其实我惊虫啊，有冇啲法宝可以令我冇咁惊呢？ 哒哒哒哒哒哒，捉虫蜘蛛侠。 八宝一啊，点解法宝个名咧咁唔好意头嘅？ 因为佢真系攞嚟捉虫嘅，俾你捉昆虫。捉千年虫、 哦，哇！咁啊，咁又好似几劲喎！哇，套衫咧望落又好性感啊！等我试下着上身先，贴啊！你睇下，着到我又玲珑又浮凸啊！ 我知道你个肚腩仔凸晒出嚟啦，几性感啊！ 错，嗰、那个唔系肚腩仔，嗰、那个叫腹肌仔。 爱腹肌唔使用杀虫水嘅。 呢套衫又好舒服又好衬我。等我啾啾啾试下先。啾啾啾。咦点解唔得嘅，冇反应嘅。 其实呢一套捉虫蜘蛛侠衣服只係装饰嚟㗎咋。你要俾呢一隻捉虫变种蜘蛛咬一啖先得㗎。 真係要好似蜘蛛侠咁俾佢咬一啖啊。 係啊，要唔要啊，唔要啊霸咒。 死就死啦，嚟啦咬我啦。哇，我 feel 到啦，啲超能力好似涌緊出嚟咁啊。哇，咁我而家係咪可以好似蜘蛛俠咁樣四围啾啾啾啦。咦，但係點解啲蜘蛛絲好似冇咩黏力嘅。 少年波胜，你平时有冇食多啲鸡蛋，又或者饮牛奶啊？ 冇啊，关咩事啊？我好少食嗰啲白色一撇嗰啲嘅喎。 咁冇计啦，我思疑你蛋白质不足，啲蜘蛛丝好多都系蛋白质嚟噶。如果你啲蛋白质唔够咧，就令到你嘅人体唔系令到你嘅蜘蛛体产生唔够嘅蜘蛛丝，就好稀啦。 我仲以为要黐线先得添， 黐线蜘蛛黐住黐住黐住黐住， 我以为要黐线先得添。咁有冇咩方法啦？我想捉个天花板嗰只曱甴啦，你睇下，哇，几灵活几生猛。 少年波胜，你可以好似蜘蛛侠 Peter Parker 咁爬墙上去捉噶嘛？ 系、哦，学嗰个 Parker 咁样啊，等我又学佢先。嘿，我跳。哇，真系得啊！八宝一 ，hello， 我而家真系爬咗上去天花板度啊！ 使唔使俾啲杀虫水你啊，少年波胜？ 哼，八宝一梗唔使啦。 真正嘅英雄系唔会用杀虫水嘅，仲用杀虫水？用爱腹肌啦！ 我踩一只、两只、三只，哇！我一共打咗四只啊，八宝一。但你可唔可以攞张纸巾俾我呢，我想抹走手上面嗰啲曱甴咯，我捉极都捉唔甩嘅。 少年波胜，你唔记得咗啦？自从你俾捉虫变种蜘蛛咬咗一啖之后，你全身都有黏力，你先至可以爬到上天花板。同样地，嗰啲曱甴而家都黐晒喺你手上面啦，一早叫你用杀虫水噶啦。 八宝一，边度有超级英雄用蜘蛛？唔系，八宝一，边度有超级英雄用杀虫水噶？ 唉，今次唔方唔变捉虫蜘蛛侠啦。 Spider-Man， 我想问你嗰只咩蜘蛛嚟嘅？嗰啲系变种食人仓咁样喎，大佬，你食咗成个人咪咬一啖啊！你嗰个 effect， 我有揾过一啲蜘蛛咬嘅生 effect 嘅，咁大概个声音系点样咧？咁我喺收音机嗰度唔明显啊嘛，咁你又俾蜘蛛咬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援反修例社会运动而需要法援和医疗等需要的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取代早前临时成立的反送中受伤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多个团体早前筹得1200万被基金。基金信托人之一吴凯儿说，基金支援由6月9号的游行以来，在一系列有关反对修例的社会运动中有需要的人士。基金另一名信托人许宝强说，现时支援的有58人，包括提供法律支援给41人、医疗支援8人和情绪支援9人。信托人之一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说，所有人应该珍惜生命，认为激起社会愤怒的人应该负起责任，希望每个人内心都会有平安。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认为，特首林郑月娥说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已经等于撤回，亦已经回应市民诉求，反问仲想怎样。他认为政府已经觉得无路可退，大家再逼政府作用未必大。罗范昭芬说，有在连登讨论区看市民的意见，青年重视价值观，当局要向青年保证会极力捍卫法治和自由。罗范昭芬在本台节目又说，在政治问责制下，如果有官员自愿请辞未尝不可，但是否有人愿意走入政府这个热厨房都是问题。他明白青年有憤怒，但希望青年看到自己是社會未來的主人，幫助香港向前走，冷靜以合法途徑表達意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社署早前向非政府機構發通函，希望為有需要的年輕人提供更多支援。他說，如果未來一段時間非政府機構需要額外資源提供服務，社署樂意靈活處理。羅志光出自一個教育及就業展覽之後說，社會瀰漫負面情緒，不論是無力感、悲傷或憤怒，对年轻人情绪影响都相当大。他又说，文凭试放榜日亦是高危日子，呼吁家长调整心情，避免对子女造成压力。被问到是否理解年轻人的情绪，罗志光说，希望未来社会减少负面形容词和描述，减少负面情绪的传染性，如果不断鼓动年轻人情绪是非常不利。政府已经就事件作检讨，希望继续聆听声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独立日发表的演说，部分内容被揭发和史实不符。特朗普事后解释，是由于字幕机在大雨下故障。特朗普在演说中谈到，美国在1775年独立战争期间已经有飞机和机场，不过史上第一架飞机要独立战争后超过100年，即是1903年才由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特朗普其后解释，自己熟悉演词，但当时落住雨令字幕机故障，因而出错。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个封路啦，咁就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慢线呢係需要暂时封闭㗎，一带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青线游乐场。咁就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嘅慢线系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青线游乐场。咁另外呢，较早前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嘅意外清理好㗎啦，不过仲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現時咧，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春輝台一段仍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麗德村道。咁另外，東區走廊落中環亦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去到城市花園。喺九龍區方面咧，窩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仍然都係非常擠塞噶，龍尾排到上去龍翔苑。咁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亦都慢車，龍尾去到果欄。觀塘到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車多，龍尾去到彩虹村。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嶼幹線收費站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Vick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佢头先咧话买呢、這个massage oil 俾我嘅时候咧，佢觉得系未够完美嘅呢份礼物。我从中咧系觉得佢应该一个力求完美同埋好细心嘅人嚟嘅。 Hello， 我系 Vicky 陈伟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就我是你的后援会咧，能够请到呢位靓女上嚟咧，首先必须要多谢响乐团，系啦，要多谢佢哋嘅，系啦，因为话说咧，本身有私底下想联络 Vicky 咧，就系揾你做访问，咁就咁啱咧，即系差唔多前后系一日里边嘅事嘅啫，咁啱咧，响乐团佢哋嗰边咧亦都有联络，就问喂，我哋今次揾咗咧 Vicky 阿陈伟琪咧就做呢一个 MV 女主角，我哋有冇兴趣做访问？我就话 fit 啦，咁啱我真系都唔够24个钟头前先 send 完 message 俾佢，系啦。 睇嚟响乐团同我哋一样， 系 都系揾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摆喺工作入 边。冇错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Vicky 陈伟琪嘅 ，hello， 系啦。咁大家睇你嘅作品，其中一样就系你饰演细龙太呢一个啦，呢、這个角色啦咁。咁但系、今次即系同响乐团合作呢个一巴掌男友啦，呢、這、一个。有冇問過下點解佢哋會即係會邀請你？係咪即係佢哋啊？好似我哋咁講，將自己中意嘅嘢放落去工作嗰度咧？ 於娛樂， 我都唔知喎、啊。嗱，首先咧，我認識啊 Andy 啊，係 Andy 啦，子晴啦，係因為打籃球嘅。 哦， 咁啊，所以我哋咁樣認識嘅。咁我唔知佢見我打籃球個樣係點嘅， okay. 可能係好全身汗啊，跟住係好 hea 嗰啲感覺嘅，我唔知啊。咁同埋其實佢係早一年已經係同我講噶啦。 Okay. 我等咗成年我都未，喂喂，首歌咧，首歌咧， 跟住 等咗好耐，我都費事催佢，我諗緊啊，咁可能都算啦咁樣。咁但係佢突然間同我講，喂，真係嚟了啊，真係拍。咁我其實我都冇問佢太多嘢嘅，我唔知點解咁信佢啦咁跟住我拍嗰日，我先真係聽到成首歌。咁我聽到啲歌詞， 咩像反派主角啊嘛， 系啊， 咁我就听翻，哦，咁又真系，咁揾我都啱嘅咁。 呢首歌个有个 message 就系话有啲女友系好恶嘅， 好麻烦，好麻烦嗰种啲。 你系唔系嗰一 type 嘅女朋友咧？ 我唔系噶，我系我好麻，我好 easy 噶，啊好，我即系唔麻烦嘅一啲都，麻烦系啲深入啲嘢麻烦啊。 例如是 例如嗱，唔好意思啊，你哋谂紧啲乜嘢 ？OK， 我嘅意思系我好少发脾气嘅，我系反而系嗰啲冷战嗰啲感觉嘅， 哦， 仲衰系咪啊？ 即系唔出声啊， 系啊， 唔复啊嗰啲， 咁啊唔会唔复嘅，我唔会唔复嘅，但系我系会唔出声咯。 嗯， 咁你就知道我啲嬲咗噶啦。 你可唔可以示范一次？ 咩叫 唔出声， 但又会复， 但又复你咧？ 当我激嬲咗你咁样。我今晚想食咩啊？ 求其啊！ 哦，即系冇实质答到啲乜嘢？ 一两只字起，一两只字止咯。 O K， 但系你做呢个嘅动作，你系有 intention 去做定系你冇嘅咧？即系嗱，呢个意思系。我是特登俾你知道我 嬲緊你 而做，定係其實原來你後屘先發現，原來我係咁樣噶。你係邊款呢？ 我都知道自己係咁嘅，不過控制唔到，因為咧，如果我即係我哋係譬如鬧完交啦，好明顯係因為咁，但係如果嗌交咧，我就唔識嗌交嘅， 嗯， 好渣嘅，係啊， 唔似，可能因為幕前嘅感覺咧，你演嘅角色令到你真係唔似係唔識嗌交， 好辛苦噶嗌交係，即係我拍嗌交啲戲咧係。拍完之後，你知道有時唔係一 take 噶嘛，好多 take 嘅，好多唔同嘅嘢發生啊，我係喘曬氣嘅，同埋會暈嘅係， 好用力， 我係唔得嘅，所以咧我會寧願。如果我肯定我同你嘅意見係不合咧，而我哋係講唔埋 line 嘅時候咧，即係已經講咗好多次，用 reason 啊，用所有嘅常理去推斷，都講唔埋啦，咁啊算啦，我就會寧願行開咯。 哦， 係啊係啊。 咁如果調翻轉啦，你要對付一個男人，你會寧願佢用你呢一招即係冷戰啦、啊？定系佢会发脾气？你觉得边个易 handle 啲啊？ 冷战佢输硬噶，系啊！我持久力好强。 你个纪录系可以几耐？即、就、系、是、冷言冷语几耐咧？试过？ 通常都唔会测试我得太劲嘅， 系 咁，但系输硬噶，唔好试啊！ 唔好试啊！ 氹你啦，系啦，氹你嘅话，用咩方法去氹翻你咧？ 氹我啊！你要做好鬼多嘢嘅喎，即系你你要真心地道歉咯， 系 即系真心喎、 啊。 你要知道系、 啊，但系呢个真心系你定義的， 你定义啊，你 feel 到嘅。 咁我 feel 到，咁通常都真系要真心，你我先 feel 到嘅。咁啊，系啦，真心咁样去道歉，咁我就 OK 嘅。 OK 嘅， 睇咩事啦。 咁譬如喺个 MV 里边咧，即系有一个一幕就系你一巴冚落去个Andy 嗰度啦，同埋其他成员都有，四个都有啦。现实之中有冇曾经一个男仔真系令你试过你忍唔住一巴冚落去？ 我现实之中咧，我未试过发脾气嘅呢一世人。 哦， 系啊， 又系你定义喎呢个。 唔系，我阿妈都未见过发脾气，我爹哋都未见过发脾气， okay. 即系由细到大都未试过发脾气。 O、okay, K， 即系换言之，你嘅脾气纯粹系唔出声，但未试过大吵大闹嘅啫。 未试过，系啦，我唔会就算。即係我係嗰啲咧，就算我，譬如我哋當我哋拍緊拖啦、我哋行出去啦，咁我哋一班 friend 咁樣，咁其實我係嬲緊嘅，但我你班 friend 都唔會知道我嬲緊嘅，係啊係啊係啊， 天生嘅演員啊， 即做咗酒之後，我就會講咯。 第一印象。 咁我哋先嚟第一个部分叫第一印象嘅，咁、 okay. 我哋就第一次见面就俾你估一样嘢嘅， 系 而呢一个题目嘅灵感源自于最近即系《我回家》里边一个嘅剧情， okay. 就 系俾奶奶逼要快啲生仔啦，其中一幕，咁就结果搞到又饮嗰啲系咪饮药汤啊？ 系啊，嗰啲中药 系啦，咁就饮完之后成面系生毛啦， 毛马骝咁样。 咁你俾你估下喺现实生活当中，我同波盛边个试过俾人逼婚咧？唔系或者俾人逼快啲生仔咧？ 我觉得似系你啊！ 一嘢似 个原因系， 你长头发，你比较不羁啊嘛个 feel。但系咧，通常咧发生嘅事都系啲父母咧可能管制比较严啦，所以你先会比较不羁嘅 feel。 哦、反 我唔知系咪系咪咧？ 所以你觉得佢嘅父母似系会系呢啲 传统啲 嘅、 嗯？ 你觉得佢似？咁我就冇人理佢似系嘛？ 佢哋，唉，呢个仔就算啦， 二仔啦， 有佢啦， 有佢啦， 咁样 系啊。 好，你又估一，嗯，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 估啱咗， 真系噶。咁呢、這个呢、這个原因啱唔啱咧？ 情况系点啦？ 好啱，就系我阿婆。咁咧，佢有一次，我有一次即系探佢嘅时候， 隔代催婚啊！你呢个 喺度，我阿妈就冇催过嘅，我阿婆催嘅。咁佢就话佢同我即系我同佢汇报下啊，呢排翻工嗰啲嘢啦。咁话啊，嚟紧谂住再翻到份工啊，剩啊咁样。咁佢话啊，咁会唔会辛苦得滞啊？不如快啲结婚生仔啦。我喺你太婆，我喺你太婆嘅嗰个岁数啊。已經抱緊孫啦，應該話我太婆喺佢嗰個歲數已經抱緊孫啦，所以佢而家就好遲啦，係啦，咁所以就話你快啲生仔結婚，咁而且我係我屋企嗰輩最大嗰、那個，咁就叫我快啲結婚生仔咁、樣。係， 咁你點應對咧呢啲情況？ 我話買咗樓先啦，都係用呢啲經濟嘅藉口去拖一拖噶啦，係啊，暫緩下呢件事啊嘛， 係啦， 我冇用撤回嘅， 係，不過未有時間表啫，暫時暫緩一下咁解嘅啫。 咁拖唔拖到啊？呢件事 拖到拖到， 系即系佢冇再， 佢冇再烦你啦。 诶、欸，咁我哋又唔系成日见嘅，咁 未有机会， 未有机会，佢未有机会再见到我咯。佢都暂缓推我呢样嘢咯。 O K， 咁另一半嘅屋企人有冇咧？ 哦，另一半屋企人就冇嘅，系、啦。但系另一半又稍微提过下，但未去到催嘅嗰个程度嘅，即 系 有啲女孩子有个 fantasy 系啊，28岁要结婚生仔啦，咁即系换言之，你又要有几年嘅两公婆嘅生活啦，咁即系数下数下，其实差唔多咯，即系有呢啲有呢啲说话， 要时间表啦， 系啦，有呢啲说话出现过嘅， 系， 咁我话嗯。 咁你又點樣暫緩你另一半 咧？我而家醫學昌明，唔使咁急生仔嘅。 OK， 即係都拖住先，唔係唔想嘅，而係知道自己未有嗰個能力咯。 咁啊 ，Vicky 你自己有冇嗰啲即係 人生計劃 曾經啊，幾多歲要做到啲？ 曾經有嘅，曾經一定有嘅。我諗我16、17岁嘅時候啦，我諗住25岁應該發咗達噶啦。OK， 30岁嗰陣時啊，當然係結咗婚，生咗仔，跟住仲係有樓。 即 係 喺你嘅時間表係要發咗達先至可以結婚生仔嘅。 都係㗎，即係某程度at least 嗰樣嘢行先咯，即 係 因為要有經濟能力啊嘛。咁、我唔知嚇、我老公嚇信唔信得過啊嘛。咁所以我16、17岁嘅時候，嗰個 fantasy 就係我自己靠自己啦嚇。25岁係發咗達噶啦。 哦 ，OK。 咁但係去到而家啦，而家係放棄咗呢個嘅概念。 以前個 plan 啦，已經抹咗佢啦。 已經咁未發達啦嘛，問題。我仲等緊。 咁但係而家會唔會自己諗都有嗰、那個 plan 會唔同咧？即係大個咗睇。 成日都會變，都會諗嘅呢樣嘢。咁但係都係事業行先，所以我到而家都係諗冇所謂啦。遇到啱嘅人，咁咪先至再諗咯。 對於你嚟講，一個啱嘅人，佢大概有冇話需要有啲咩嘅條件啊？一啲咩嘅感覺，你會覺得喺你身上通常都會 work 嘅呢種男仔咁。 通常都會 work 一樣嘢好緊要，我孝順咯。即係我見過咁多個啦，即係對阿媽唔好嗰啲，或者唔夠 take care 嗰啲咧，都可能遲啲對身邊嘅人都未必太好嘅。 O K， 按外形上有冇咧？即係個外表上有冇咧？ 其實我成日以為我自己係中意靚仔，可能我比較細個啲嘅時候，譬如20岁嘅時候，我會覺得啊，淨係想靚仔高大威猛咁樣。但係呢啲發現咧，呢、這個係好唔實際嘅。咁所以呢我就 而家鍾意啲醜樣啲 實際啲， 所以 我哋有機會我醜樣啲，而家我最醜樣嘅呢度衝出嚟認 都係醜樣啲好啲有本心啲 我又冇諗樣而家我覺得 有冇話外國嘅男仔同香港嘅男仔有冇個分別呢？ 如果你總括嚟講啊，我會覺得嗰邊嘅人係比較大膽嘅，即係你話佢想識你，佢咪識你咯。佢唔理你係咩人啊，或者你靚唔靚啊，或者點樣，佢唔理你嘅。但係呢邊我覺得會怯啲咯，即係唔會夠膽去同你講嘢啊，或者點樣。但係可能你之後先發現，原來佢對我係有興趣嘅，即係你之後先會發現咯。 我哋都好大膽嘅， 係咪啊？ 我哋都好中意你， 我好中意，中意到請你上嚟傾偈。仲有咩？我哋都唔靚仔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秘密想啊 ,Vicky 你分享给我们听。 嗯。 你说都想到有不少是吗 啊好多的其实。我好多怪嘢的。我个人呢你看我现在这样啦其实呢我个人是一个男人嚟嘅、 嗯。OK。 OK。咁我其实呢好乱嘅 ,OK。同埋我架车系好乱嘅。我每次呢电视城揸出嚟呢我都会车下细豪啦、我哎呀老公啦同埋我奶奶啦或者KC 啊、Terry 佢哋嘅。咁我成日车佢哋啦。咁但係呢佢哋个个都知道我架车系乱到不得了嘅。所以佢哋上车我未讲嘢佢哋已经帮我执緊架车啦。即系呢啲， 我哋先系乱嗰个位置入一入先。 好， 我哋有啲同事架车都好乱嘅，但 系 个原因系佢要收埋好多玩具喺嗰度， 啲波鞋 啦，所以就好乱。 货仓咁 系啦，咁你系摆咗啲咩喺个车入边咧？ 啊，呢个系好嘅问题啊。首先咧， 你唔知嘅， 而家谂一谂先，佢都冇谂过其实入边有啲咩。 其实你打开我个back trunk 啦，有网球拍，有篮球，有有好多套唔同嘅衫，即係有啲係sports bra 啊，即係有運動衫啊，跟住但係又有好多件出 event 嘅衫啊，跟住好多對鞋， okay. 我諗有 at least 有五對鞋，我諗數下數下，跟、 oh, 住、 okay. 有對 Jordan 啦，跟住有做啲咩咧？ 流動衣帽間啦，佢嗰個係 迷你倉咯， 係乜咁貴都有嘅。我自己都諗唔到，同埋我所有嘅護膚品都喺架車度揾到到嘅。 OK， 因為你喺架車會做曬頭先可能即係嗰啲攞啲衫啊、化妝啊。 我朝頭早化妝係有時趕住翻工啦，要翻電視城。咁我之前住大埔嗰邊咧，有時會塞車。咁我見到前面塞車咧，我就嚟料噶啦，我就首先拎個擺低個 mirror 先，跟住咧就攞曬啲化妝品出嚟，跟住就搭咯。咁我翻到電視城之後咧，我係發現我係化曬成個妝噶啦。 O K， 係啦，咁所以係亂到呢個程度。 亂到呢個程度嘅，係啦。 咁其他怪癖咧？ 都好多噶，例如我唔知啊，好多個真係嗱，食嘢啦，食嘢就漢堡包嗰啲咧，我要所有嘢分開食嘅。我唔可以一次過咬一嚿， 即係連嗰啲菜碎嗰啲你都 我都要分開食嘅。除咗我覺得咁樣好味啲之外，食嘢咧係應該 係 菜先，跟住肉，跟住 carbs 噶嘛。 係啊， 咁我就會跟住呢個次序去食咯。係啦，我食菜碎先，跟住就 食番茄，跟住就食肉。 係啦，係啦，咁樣。 好似好有道理咁啊！講到佢， 係咪要試下先？ 咁點解你唔分開嗌呢 因为贵啲咯， 因为食奥巴马 系咯，咁样分开嗌咪贵好多咯，阿师奶嚟噶嘛 ？OK OK， 呢个第一个怪癖啦，仲有咧？ 仲有饭咧，我好中意食白饭嘅，但系咧饭系完全唔可以捞汁嘅，一捞汁咧就违反咗我嘅条例噶啦，所以咧呢个饭咧系唔可以捞豉油啊，任何汁一滴都不能掂嘅。 咁你唔可以食碟口饭噶喎， 唔得噶。 咁你系啦，即系例如如果你喺公司拍剧嗰啲一盒盒嗰啲饭盒，全部都系碟口饭。 分开上咯，啲汁要，因为饭系神圣嘅，佢唔可以被染污嘅。 我中意呢种坚持， 這个系有人引导你，即系屋企人食饭都系唔中意点汁啊，定系 点咩？ 唔系我由 你边日开始有呢个嘅谂法咧？ 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因为我太中意食饭啦，我系饭桶嚟噶，饭系唔可以被污染噶。 咁即系换言之，你食饭嘅份量其实都可以好多噶咯。 其实可以好多，不过而家因为要吓减肥，咁所以冇得食啦。咁但系咧，以前咧，如果你话食饭，我可以食好多好多好多，我净系食饭都得。 OK， 我想知道。既然你又会拆开食饭有咁神圣啦，假设我买个饭团俾你， 你会唔会拆开？ 你会紫 菜又掹开，入边啲肉碎又掹出嚟咧？ 你说得对啊，一定会啊！ 哇， 我真系掹咗个紫菜出嚟食紫菜先。 嗯，当菜啦系嘛？ 因为里面饭团太多嘢，太多嘢垃圾啦，咁冇办法，咁就要咁样咬。 哦， 系啊， 咁即系你食寿司都唔会点嗰啲豉油同 wasabi 噶 咯？唔会嘅， 起咗块鱼生食完再食个白饭。 系，通常都系咁。 哇，好嘢！你嘢食方面都几多特别嘅原则？仲冇咧？嘢食方面， 嘢食方面差唔多啦， 系 唔系咁烦嘅？ 唔烦，真系唔烦，真系唔烦。 一个白饭解决咗你啦， 系啊。 系 啊， 你一嬲请你食白饭， 又唔系我负责不俾佢嘅， 唔系 个侍应觉得你烦。 白饭又平，系咪先？要几个唔使加汁？ 咁有边方面嘅怪癖咧？ 有啲驚嘅嘢咯，特別驚嘅嘢咯，例如蛇好驚啊， 係。 Okay. 我一見到蛇就，我任何類似蛇嘅嘢都好驚嘅，即係例如譬如啲戒指，我好中意嗰個顏色啦，或者點樣，但係有條蛇喺度，我就會驚驚噶。 即係如果佢嗰啲形狀好似一條蛇，你會唔會都即係譬如一條繩咁樣？嗰時有啲麻繩好粗咁樣。 我好驚㗎，無端端係啊，會驚㗎咁樣。 O、okay. K， 你係咪俾蛇咬過，所以有陰影咧？關唔關事咧？ 唔知啊，我都係由細到大都係見到蛇就驚，因為我見到啲閃啊，可能。细嗰阵时， 哦，嗰啲蠕动嘅嘢， 一兜线喺度，跟住就嚟，可能好似有一次走甩咗一条线，细个嗰阵时见到，咁、我就觉得好核突，同埋好惊啦。 咁鳗鱼你食唔食咧？ 唔食， 唔食。 O K 啊， 但鳗鱼上碟嘅时候已经唔系一条咯。 唔得。 O、okay、K， 鱼我唔系好食。 蛇丝鳗惊唔惊？ 我俾面啊，小张， 你真系太俾面，唔知好俾面。 阿小张， 我都谂紧点算啊！你开呢个啊，大佬，唉，我要去下一 part 啦。你开到呢、這、一个， 心理龙爪手。 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睇下最适合你嘅 keep fit 嘅运动。 OK， 而家系咪都有进行紧一个 keep fit 嘅 努力紧？啱开始啦，又 即系饮食方面啊，做多啲即系打波啊、跑步嗰啲、都系呢啲咁样嘅。系、啦，咁啊呢一个问题系乜嘢咧？就系、啦，如果有一日你喺森林里边喺度散紧步，小心荡失咗，揾呢个出口嘅途中，眼前出现咗一只动物，你觉得佢会系咩动物呢 a 孔雀 ，B 老虎 ，C 猫头鹰 ，D。无尾熊 咩系无尾熊啊？ 树熊嗰啲系嘛？我搵幅图俾你睇下， 系搵幅图。 咁我应该唔觉得系嘅，因为我都唔知系咩嚟。系咪先？老虎啊，咁啊，森林系恐怖噶嘛？咁森林恐怖嘅嘢，真系啲比较恶嘅嘢噶啦，系咪？ 系， 我都系拣老虎， 系咪啊？ 我都系基于呢个原因咯。 系咩？ 即咁冇理由咁好彩俾我遇到孔雀， 系啦，咁开心。 系咯，无尾熊咯，而家喺澳洲咩，大佬？ 系。 我梗系觉得系见到老虎噶啦， 系你两个拣老虎，我觉得系孔雀，因为我觉得我荡失咗路系处于一个不幸当中。如果我揾出口嘅时候见到只孔雀，代表我嗰个运嚟到啦，应该就揾到个出口啦。 Okay. 即系脑里面即刻 pop 系一只孔雀，乐观少少。 Okay. 好啦，咁啊，我哋就有四个选择啦。咁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究竟四样嘢代表啲乜嘢啦。 好想知啊！ 好好的给雨洒，呜呜 听啊，你唱得。听过有叶巧林嘅《水母家人》，一阵翻嚟继续有陈伟琪 Vicky 嘅 发表嘅演说，部分内容被揭发同史实不符。特朗普事后解释系由于字幕机喺大雨下故障。特朗普在演說中談到美國在1775年獨立戰爭期間已經有飛機和機場，不過史上第一架飛機要獨立戰爭後超過100年，即是1903年才由美國的萊特兄弟發明。特朗普其後解釋自己熟悉演詞，但當時落住雨令字幕機故障因而出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亨道上山方向近住春晖台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光明台。喺九龙区方面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慢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大埔道落深水埗近美河流一段咧系挤塞，龙尾上到去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而家排到过去果栏。咁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彩虹村。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影响到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青善游乐场。咁就系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路嘅慢线系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青善游乐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好彩接到你的小巴，不是实迟到。 小姐，驾车已经满座啦。 俾我上埋啦，我过两个街口就落车噶啦。 唔得啦，超载唔单止危险，仲违法噶。如果发生意外，可能影响车辆嘅第三者保险，司机同超载嘅乘客都可能要负上责任噶。 后果咁严重噶，咁我都系等下架车啦。 Vicky， 你觉得波正份人点呢？ 一个好好动嘅人，你其实咧，你喺张凳度咧，你不停你自己都唔知道，可能你 flip 咗好多次啦，你又转，可能系坐唔定嗰啲人嚟嘅，我觉得。 Hello， 我是 Vicky 陈伟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是 Vicky 陈伟琪的。那我们呢刚刚就开了这个心理测验的题目啦，就是测试究竟最适合你的 Keep Fit 运动究竟会是什么呢。那个题目就是有一天你在森林里面散步不小心荡失路，那在你找出口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眼前出现了一只动物，你会觉得是什么呢？包括有 A 孔雀、B 老虎、C 猫头鹰和 D 这个树熊的。那我们听一下每一个代表什么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了 C 猫头鹰的朋友，反映你是一个内向、喜欢思考和追求完美的人。所以跑步和高温瑜伽就会相对适合你了。而揀咗啲树熊嘅朋友，反映緊你嘅性格通常都系低调啲，容易相处，而且系一个追随者，所以徒步行山就啱晒你啦，仲可以满足你鍾意无拘无束嘅感觉添。咁究竟今日同波胜一样揀咗 A 孔雀，同埋同阿一仲有 Vicky 揀咗 B 老虎嘅朋友，又有啲咩运动适合你去瘦身呢？ 你龙爪手， 咁啊，先讲我个孔雀啦，就系话咧，孔雀嘅代表住外向、多嘢讲同埋乐观，即系有呢啲咁样样嘅特质。咁所以咧，有个问题啦，但系就系经常三分钟热度好易放弃，所以适合我嘅一个 keep fit 嘅运动可能系 crossfit。 哦， 另一样就系打拳啦，因为系打拳可以好短时间里边消耗啊。咁對於我呢啲即三分鐘熱度嘅人嚟講咧，就比較好啲啦。 明老虎咧， 老虎咧先講啦，佢形容老虎係啲支配型嘅人，行動派嘅，同埋好樂觀。咁所以咧提議兩樣嘢俾你哋，即揀老虎嘅人啦。第一樣就係跳舞， 我想睇下一跳舞啊！ 我都想睇啊，我都好少見到佢啊。 我轉頭俾條片你睇， 你就會知道。 就会知道我有几棘手㗎喇跳舞。 咁啊老虎呢跳舞亦都讲，因为佢重复又重复咁样练习，就比较适合即揀老虎呢啲记忆力好啲啊同埋能力好啲嘅人啦、你觉得跳舞你啱唔啱？ 你有冇跳过舞？ 我跳舞都好搞笑㗎。 我要睇你两个。 你个天你跳舞嘅天分系 应该都拍得住你嘅应该。 有冇尝试过呢？ 有㗎。 即是可能电视台有要求过你，即总系 即系譬如台庆咁样嘅晒冷跳舞噶嘛？ 我之前咧试过港姐嘅时候咧，有一 part 要跳舞噶嘛。哇！我系练到即系大家都放弃咗我，基本上我系自己匿埋一角喺度练咯。咁好彩都跟到嘅到最后，但系练咗好耐，同埋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咁、 okay, 好生硬。 我应该下次揾我同你拍一拍舞，咁会好好睇啦嗰件事。 睇、你哋练舞好睇过你哋真系跳啊，应该。 好啦，第二个系咩？ 游水喎、哦，因为佢咪唔系话个个人咧都有着泳衣做运动嗰种自信，但系拣老虎嘅人咧心口都有呢一种嘅。 我以前有嘅，好细个嗰阵时咧，其实争啲考咗呢、這个 救生员 系啦。咁、okay. 但系咧，我有一次经验咧，就系、是、我喺游泳池嗰度咧，可能染咗啲嗰啲污糟嘅嘢，跟住生咗个叫疣啊，系。 哦。 跟住我从之 好难搞、啊， 好核突啊嗰啲。咁咪从之后咧，我就以后都唔去，我尽量唔去泳池游水啦。 OK， 系啦系啦，因为觉得污糟咯。 哦。 咁如果系沙滩嗰啲都避。 我其实我都会嘅，沙滩好啲嘅，我觉得唔、知点解。 因为未生过疣去沙滩嘅时候， 我真系未听过有人喺沙滩生疣。 好少可嘅。咁一你游水，你有冇咧？ 我冇噶，我肥仔费事跳出去吓死人啦。 深水炸弹。 啲人问做咩你唔着翻件泳衣喺上半身？ 睇你个好似女嘅咁，有长头发喎， 系咯， 喺水底嗰度游咁样。 但我想知道你最喜欢嘅运动系篮球啦， 系 几时开始接触篮球呢？ 其实啊，好得意喎，系我喺香港读书嗰阵时候，五六年班嗰时候开始接触，咁嗰阵时我喺班系高嘅嗰阵时，咁所以唔知点解就会派咗我去试下打篮球。咁嗰陣時又唔知點解突然間係愛上咗咯，完全地，因為我個知啊，因為嗰陣時咧，我係五六年班嗰時候我讀女校，咁嗰陣時咧識打籃球咧係好型嘅件事係，即係超級型嘅，咁嗰陣時所以可能就會想 學， 想型啲。 同埋我爹哋打籃球嘅以前，咁佢試過有一次咧，唔知點解拎住個波，就有個籃球喺度，我都唔知點解佢接我放學，跟住咧喺個45度角個位咧就射咗一球穿針，一球啫喎。跟住就唔射啦，但系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型啊！即系我就好想學咯。 你有冇喜歡邊隊球隊或者邊個嘅球星咧？ 哇！你而家問我，梗係話 Curry 啦，即系咁有嘅，我好中意 Iverson 嘅。Iverson is God 神嚟嘅， 神嚟嘅真係神嚟嘅。咁同埋我中意，咁而家我梗係中意 Toronto Raptors 啦，因為有加拿大人啊嘛，我梗係捧翻加拿大人。咁同埋我都好欣賞，其實一直我嗰段時間即系 NBA playoffs final 嗰陣時，我都有去講波嘅，因為所以 follow 得嗰幾場好close 嘅，係咯，我睇到佢哋嘅團隊精神同埋Curry， 雖然話 Curry 佢都係好勁啊，帶住咁多個，咁但係佢哋啲冷喺度坐冷板嗰啲咧 bench 嗰啲都可以打得咁 好，都 好 好啊，成隊 bench， 即係如果佢哋 step up 唔到，係完全唔另一個 game 嚟嘅。 女神实验， 我哋有一个嘅情景咧就出现嘅。咁、okay. 假如咧要 Vicky 你真系要克服一种恐惧，会系啲咩咧？啱啱都听你讲咗， 提过啦，有蛇啦，你偷偷怕啲咩？ 有蛇、畏高。高好緊要啊，高真係不得了。我試過咧，以前咧同媽咪去玩摩天輪，跟住咧我媽又係有少少畏高，我唔知點解嗰一刻佢又突然間咁驚喎。咁我同佢一齊啦，咁我都好驚噶嘛。咁我就攬住佢，跟住大家兩個攬住一齊喺度喊。 咁做咩要玩摩天輪啊？ 點解要咁做啊？ 我都唔知，但可能覺得好浪漫噶嘛。 咁你會唔會去玩嗰啲？ 流連在摩天輪添， 我知。咁你會唔會去玩嗰啲機動遊戲嗰啲啊？ 例如咧， 即過山車啊？ 唔得。 O、okay, K， 即如果你 咖啡杯啊，咖啡杯 唔穩， 咖啡杯都企不穩。 嗰啲如果你去， 對唔住， 你去海 跟住佢咁難。 去海水公園嘅話，其實你就純粹係睇下啲動物館啊， 睇下企鵝啊， 睇下企鵝啊。你唔會去玩 幫人看下袋啊！ 即係嗰啲咩跳樓機嗰啲，你唔會玩噶咯喎！ 唔玩噶。 最近幾高咧可以去到？嗱，我而家同你試，如果同你試二樓望出去，會唔會驚？ 驚。 一樓。 驚。 平台。 驚啊！總之。 如果你企喺你架車嘅車頂望落去個。 咁都好啲。 O K， 好想試佢嗰個條線 喺邊？臨界線喺邊？ 係。我試過拍節目咧，喺韓國啊，釜山。 嗯。 跟住咧玩嗰啲水上活動，跟住咧又係跳落去個浮板，跟住彈走嗰啲咧。 啊！ 哇！ 好高嘅喎，嗰個。 係啊。 一二。 我喊咗好耐啊！ 係跳之前定跳完之後啊？定係煲？ 兩樣跳之前咁咁嗰個韓仔咧就不停擁我，跟住我又企喺度喺度喊喎，跟住又等一陣，我話 give me some time， 咁等一陣，跟住唔知點解過咗諗30秒到佢忍唔住擁我落去，跟住我就話大嗌，跟住喊喺度喊咯，誒咁又冇乜嘢喎之後，不過揼落去嗰啲好似。嗰啲叫咩達山魚咁，真係痛嘅， 係 ，OK， 係咯，但係就冇克服到啦， 冇克服到， 仲有冇驚啲咩咧？ 鬼啊， 蟲啊，動物， 鬼又 OK 喎， 鬼 OK 嘅， 係啊，即係唔係， 即係如果而家我哋請佢入嚟咁樣，你 咁啊唔好請佢入嚟，咁啊唔需要特別請佢入嚟，但我好 touch 啦呢樣嘢真係，但係我就我自己 未試過。 Luckily 是未的。 咁如果真的要克服一个问题，你估你会揀啲咩啊？ 高啦，高会烦嘅，好多嘢搞唔到，喺好高处咁样，跟住望落去，我好似好浪漫咁，我会惊咯，大佬。O K， 我会震咯。 如果佢同你去嗰啲咩东京晴空塔啊，喺上面睇夜景嗰啲，你唔好搞我啦。 No need， thank you， 系啊，系啊， 即系人哋懒系好浪漫咁样，坐直升机去澳门玩咧。 系啊。 佢你唔好 唔使啦，多谢，系啊。 咁你如果譬如坐飛機嗰啲，即係雖然都話係即係坐喺度啦，會唔會令到你驚啲氣流啊？ 驚嘅，所以我每次有一樣嘢都係算係怪癖，我上飛機一定要有隻公仔陪住我咯。咁呢樣嘢係有時我唔記得咗帶隻公仔，我就會即刻喺機場要買嘅啫。 即係任何一樣嘢，總之要揾啲嘢攬住。 要係我中意嘅公仔咯。 人得唔得咧？攬住個人。 睇下邊個啦。 好似公仔咁啊！我哋係。 恭喜思瑤。 我哋嚟到访问最后咧，就送礼物嘅时间到啦。 好期待啊！ 系啦，你就开咗个题目，我都好奇点解会 系啦。今日开嘅题目系情趣嘅物品， 系啦，仲要系写明唔一定系用品，系物品咁啊。 喺你心目中何为情趣咧？即系同浪漫有冇分别咧？ 系指明啲情侣嘅情趣物品喎。 系啊，我觉得一种感觉多过系一样嘢嚟嘅，系咪啊？ 如果要你买翻俾我哋，你估我哋又开呢个情趣用品， 你估你会买咩咧？ 咁我要认识你深啲先得，我要认识你深少少先知道。即系我自己大概有啲 idea 嘅， okay. 但系咧我就觉得要认识你哋再深入少少先知啊。 大概有边啲嘅情趣物品你觉得系咧？ 可能经验上你同一个男仔拍拖，你送过一啲咩嘅礼物俾佢哋？觉得啊呢一样都几有情趣喺你心目中觉得。 其实唔会系啲特别大家觉得系情趣嘅嘢嚟嘅噃，即系系纯粹嗰人咧好中意嘅嘢咯。 O、okay, K， 即系 fit 翻佢嘅喜好。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要 fit 翻嗰个人嘅喜好咯。 你试过送过最好嗰份礼物系咩？ 你自己觉得 啊最好啊， 系送俾人哋 啊，送俾我爹咯。 系 O K， 我系整晒咁耐以嚟，我哋一齐去旅行啊，或者我由细到大嘅相，跟住每一张相侧边系一个解释嘅。咁、我有好多张，系成百几幅。 哦， 好 sweet 喎！ 生女好过生仔咯， 系啊， 生仔做仔我真系坐你都傻。O K， 收过最差嘅嗰份礼物，你觉得系咩？ 哇，好多噶喎！ 例如 喺你身上有啲咩？ 弹起身 啊！ 我最惊啲唔等使嘅嘢咯。 例如， 即系唔等使嘅嘢就系你要摆喺度， 摆车尾箱啦又。 你唔好意思抌走佢， 哦， 即系嗰啲摆设啊。 嗯， 跟住啲摆设，你又摆喺度，你摆喺床头，但系好雅定噶。 嗯， 但系佢你又唔忍心，哎呀唔好意思嘅，抌咗佢又好似好碎。 都系心意啊，咁。 尤其是你唔中意嗰啲，即系例如我行过东京铁塔，然后买个东京铁塔嘅模型仔摆喺， 见到都畏高啊个塔真系。 系啦， 细细个咁样，我都哎呀好惊啊咁。 有冇啲咩系你收？有冇啲咩你收到系好嬲嘅咧？或者你点解会送呢啲嘢？ 即系嗰啲把鬼程度真系好高。 唔知啊，可能一阵间你两个个份。 好惊啊！听完之 后，我唔知道啊。 你先啦， 我先 系啦。我哋系今日相约咧，喺个商场嗰度一起买嘅。 啊，真系噶？ 系 我哋话我哋而家我哋唔系应该咁嚟噶。我哋有半个钟嘅时间，咁约好咗之后，好啦，我哋九点即系九点啦，九点就喺商场门口集合啦。 系啦，我哋各自去买，我哋唔想俾对方知道究竟我哋买咗啲乜嘢。 O K， 咁你哋买完之后有冇同大家分享？ 唔知噶，而家先知噶，系啊，可能有机会撞噶。 好， 我估应该唔会撞， 好难嘅。嗱，喺我嘅角度，我觉得咧，即系情侣之间嘅情趣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大家有啲即系亲密嘅接触， 系 唔好谂好衰嗰啲。 O K， 好， 系啦， 亲密嘅接触 ，close 嘅 ，agree 嘅， 系啦。而呢个亲密接触咧，我觉得即系假设如果你系我女朋友送呢样，我觉得系即系你又会好舒服，但系又可以有一种亲密接触，就系咩咧？一个全新嘅按摩棒。嗱，实用先啦。 OK OK， 有用嘅。 即系譬如你翻工攰啦，对脚好攰，跟住就哦 B B 嗱，攞只脚俾我。 你会唔会咁啊？ 我会噶，但系因为 好噶你， 我会啊，即系譬如按下脚啊，揼下，我都会。 你自己帮自己按啊，你会 有女 激死？ 我梗系会啦， 自己帮 女仔都会嘅， okay, 女仔都会帮你。 你会帮人哋按嘅？ 我会帮佢嘅， 转头帮我 啊！你唔系女仔啊嘛？你睇你个样先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种 sweet 嘅行为嚟嘅， okay. 你愿意啊，帮你按下咁肌肉酸，咁、 okay. 呢一个就系啦，即系亲密啲就系、是、啊攰啊，今日即系譬如拧转身咁啊背脊咁样帮你碌下啦，今日攰啦咁。 OK， 我觉得呢种情趣都系 sweet 嘅， okay. 情侣之间 系好 sweet 嘅，呢、這个我 accept 嘅，因为我好中意按摩嘅。 哦， 好中意 呢一个系一个全身按摩器。 哦，多谢你哟。Thank you。 好啦， 好啦， 一呢个啦， 我收到呢个题目咧。第一样嘢咧，就喺 Google 打情趣用品， 咁当然就揾到， 结果就揾到好多古灵精怪嘢啦。好啦，而喺嗰堆古灵精怪嘢入边咧，唯一价位尺度又大得嚟，又送出嚟又可以合格，又可以唔会太过分嘅咧，即系你有啲太真系太过分噶嘛。好啦，我拣咗又系按摩嘅嘢， 咦？ 但我直情系按摩油添啊！ 我油 啊！好多 fans 啊！呢样嘢 呢个都系啊， 香薰按摩油， 叫玫瑰喎、 啊。系、這個、啊，我本身行入咗一间咧，土耳其系咪卖土耳其中东铺头嘅？ 系 咁，佢直情有啲系声称系有啲 催情作用嘅按摩油嘅。 哦， 但系 你呢个冇噶， 呢、這个呢、這个冇嘅， 你可唔可以自己试一次证明佢冇啊？ 我转头试一次。 点啊？你催情我就 系啦，好似吴刚师傅咁抹落自己个心口嗰度。但系由于个支咧，佢应该由于有催情嘅作用咧， 系 佢嗰个嘅价钱相对地贵啲。佢大约好似50ml就已经系差唔多600几蚊。 哇， 系啦， 咁应该真系催到情。 咁应该真系 应该真系催到情。系啦，咁贵大佬。 佢买啲嗰啲情趣用品铺，佢真系一间土耳其嘅啲卖一啲即系好民族特色嘅一间铺头。 草本嘢 系啦，咁呢个就纯粹喺药房买嘅。咁佢本身话 B B 油嘅，咁 B B 油我谂咗其他嘢嘅。咁話咁不如有啲香薰會好啲喎、 啊。 你明明 B B 油你諗咗啲咩出嚟？ 我唔知喎、啊，你諗咗啲咩？ 我都唔知喎、啊， 我唔明喎、 啊。咁、啊、所以我就揀咗啊，不如買支香薰，即係有香味嘅。 都幾 可以一齊用啊， 係啦，幾襯喎、啊、你哋買嘅。 都係諗起按摩啊，都 係啦。但係油就多一種嘅 fantasy 喺入邊咯，有啲畫面多咗出嚟咯。 係係。同埋嗰個接觸會近啲啊， 係啊， 接觸再近啲啊， 係啊，即係你要幫佢查。 我本身諗住，我本身諗住揾 D 字頭， 唔係用呢個查咯，而家 係啦，本身諗住揾 D 字頭嗰只嘅按摩油嘅，因為佢有埋其他功用，但係我揾唔到。 明啊！ 有咩咧？ 我转头话俾你知， 我唔明啊！ 我好想知喎、啊，你不如讲啊！我最多剪走佢咯，我想知喎、啊。 嗰啲 除咗 live 嗰啲润滑，哦， 嗰啲润滑 有嘅咩？ 有 咁神奇！ 一阵开电脑一齐睇啊！ 搵翻你 search 嗰啲 history 咯，我哋睇翻。好啦， 好啦，咁两份礼物啦， 你觉得即系如果两个男仔送俾你，你会拣边一份咧？ 睇下认识咗几耐啦，因为其实嗱，两份都 OK 嘅，我觉得。兩份我都完全係 OK 嘅，覺得。你話，但係呢個你哋話，你哋話呢個 suggestion 係多啲噶嘛？咁、哦、我會諗多咗嘢噶嘛？ 係。 咁我都費事諗太多啦。咁如果 唔係就睇你想唔想諗多啲啦，睇你 buy 唔 buy 諗多咗啦。 要睇嗰人邊個啦，係咪先？ 係 咪先？ 即假設兩個男仔追你啦，咁你會揀邊個嗰份？ 咁你咁睇我中唔中意嗰個人嘅啫、 哦。如果以我哋兩個專用啦，咁簡單啲。 咁唔好意思講嘅 。兩份都唔收， 兩份都唔想有太多嘢諗啦。你哋攞翻去慢用啦，咁样 你两个自己用啊， 你哋互相用啊，不如咁啊。 佢好开心啊，佢谂起，佢谂到， 所以谂起都觉得好核突，两个互相用啊，你望下我哋两个个样先啦。 好啦，咁听到你会拣边个嗰份？ 系啦， 你 真系要拣一份。 点讲先？ 你喜欢边个嗰份 咯？ 两样嘢一齐用咯，我会、真系唔知道、 啊。我哋将个题目简单啲，如果圣诞节收到。呢两份你会中意，你会中意边份多啲啊？不如 即系边个拎翻嚟你真系会用啦？ 系啊， 我都会用嘅两样嘢，坚嘅、 嗯。 我唔会用我话你听。 如果你而家只能够攞一份走，你攞边份走？ 系啦， 只能够攞个走。唔使惊 hurt 到我哋，我哋都惯噶啦。 我知唔紧要， 佢完全都冇考虑过我哋，纯粹谂紧即系边个想要多啲。 嗯，用油咯，油都系可以查到。 揀油咯， 揀油咯， 揀油咯， 系嘛？ 系啊， 好咯， 系啊。喺你逼住揀嘅情况之下，我哋都冇乜特别开心， 因为已经冇晒啲 fantasy 咯， 因为都差唔多啦。 fantasy 过咗啦，已经系啊，维持五秒钟左右就过咗啦。 系啊，咁啊，当你赢咯，当你个油赢咯，系啊， 又唔系真系有得试， 系咯，又唔系有得帮你查，有咩用嘅？你自己翻去用啦，可以咁样。 咁帮我捽下啦， 捽下手板咯，我哋可以。好啦，喂，咁但系今日再次多谢 Vicky 上嚟，系希望你呢两个啊，真系啱用啊，翻去试下用啦，可以。 I will。 好啦，多谢 ，thank you。 来不来炒一大场，饭台变得日常。若反目好比打仗，怎挡你的力场？到最尾揽炒变脸。退下火线离场，摆你怕这种爱扭曲似像葬身坟场。Your leg you, your leg you， 何解相恋好比相破？像每日诸多炒作，要我稳明破，让爱到曙光。齐冇得赢，无无谓每次约会再拗颈，怎可叫恋爱 ？Don't you understand？ 何解相恋好比摔角，令你像反派主角，熟我满身是胆寒。若爱到要心要肺火都嚟，越受敌与我决裂似送死，再讲多都晒气。Would you go away? 大家可以去到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嘅社交平台嗰度睇一啲咧，我哋用嗰个嘅礼物嘅一啲 按摩油、按摩棒 嘅用感啊， 冇错。 好，介绍下首歌先。 听过呢一首响乐团嘅《一巴掌男友》，就系头先讲 Vicky 有份主演嘅 MV 啊，大家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听日下午由尖沙咀游行到高铁西九站，并已经取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消息透露，西九站部分出入口到时会因应情况决定是否关闭。警方发言人话会密切留意情况，调配适当人手，以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公众安全。警方又呼吁参与公众活动人士应该遵照在场警务人员或主办单位纠察的指示。有网民发起光复屯门公园行动，下午三点由屯门新和里游乐场游行到屯门公园，要求当局处理噪音滋扰、取缔不雅卖唱等活动。有过千名市民参与游行，发起行动的屯门公园卫生关注组召集人毛坤泰说，大妈在屯门公园引起的问题相当困扰屯门人。公园内的自娱区只容许使用小型扩音器，但大妈经常在自娱区内使用大型音响设备表演，造成噪音滋扰之外，部分人更涉嫌表演行乞，作出有伤风化的行为，甚至涉嫌卖淫，情况近乎失控。虽然现时已经有法例规管，但康文署人员和警方都没有执法。他又说今次行动和平理性，相信游行人士不会挑起冲突。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署去信惩教处处长胡英明，反映监狱酷热情况，希望处方积极跟进维修监狱中的风扇。他们说有赤柱和壁屋监狱在囚人士反映狱中很多风扇都已经损坏，长期未有维修和更换，正值炎夏，不少在囚人士酷热难耐，长期流汗，影响休息和健康。他在信中又提到，在囚人士希望处方以人道理由容许在囚人士使用手提小型风扇消暑。美国加州南部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确认强度是 7.1 级，地震导致多人受伤，部分建筑物出现裂缝，亦有建筑物起火，多条道路受损。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晚上八点几发生，距离震央大约270公里的洛杉矶和周边城市以及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都有明显震感。今次地震和星期四在加州发生的 6.4 级地震，震央几乎处于同一位置。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道管道出口。 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春晖台一段都系车多㗎，龙尾排到去大坑道汇旋处。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啲车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过去桑雅道。大埔道落深水埗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接近李郑屋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彩石里一段系挤塞㗎，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大会堂。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啦，咁就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屯兴路一段啦，因为有路陷嘅工程啦，现时慢线系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青善游乐场。咁另外受到路面维修影响，广东道去深水埗近金粟街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财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在1950年的某一日，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讲了一些话，到底是什么呢？ Where are they？ 有人就说 Where is everybody？ 大家成日最有兴趣的问题就是说外星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叫做费米悖论了。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穿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大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又嚟到七月啦，学生哥放假啦，崔杰彤，你记唔记得你喺学校嘅第一次啊？ 思芬，我在学校有很多第一次的，不知道你是指哪个范畴呢？ 哇，这么多啊，那不如我们整个七月都讲第一次啊。 那今个礼拜就讲住第一次约会先啦。 逢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崔杰彤的周末有情人，今个七月跟你讲第一次。 不得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小广播员招募已经截止啦， 反应热烈， 多谢各方小朋友鼎力支持。 家下温馨提示， 咁多位收到通知嘅小朋友，记得7月7号准时嚟到面试啦， 到时仲会有不得了家庭成员出席同你打气嘅。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报个时先。 下昼3:38， 报埋天气啊， 30度， 报埋湿度啊， 相对湿度78%。 系啦，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系 咁啊，我哋喺呢个嘅社交平台嗰度咧 ，upload 咗好多嘅嘢噶，咁啊，分别有同 Vicky 嘅即系产品报告啦， 系啦， 就我哋送嘅嗰两份礼物，我哋用完嘅一啲感受啦。而且佢对于我嗰日嘅外观嘅一啲感受啦， 系啊。 除此之外咧，我哋今个星期啊，少年波城 与百宝一 嘅捉虫蜘蛛侠咧嘅概念图亦都摆咗上去啦。 我觉得今次都画得几核突啊，两个都 系 一种核突嘅感觉。我知好难拣得出边个画得靓啲，系啦， 系。 但系都系要拣嘅。 好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一路听住收音机咁啊，一路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睇下啦。 嗯， 好啦，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呢？ 今个礼拜推介呢、這个点样成为一个好嘅男仔啊？有啲条件系需要有嘅、 啊， 学识呢样嘢有用啊！ 好嚟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做男仔节俭系好重要，系一种美德嚟嘅。你识得悭钱，女仔就至中意啦，因为可以多啲弹药使喺佢身上啊嘛。咁但系点样悭钱先系最好呢？今日要推介你嘅就系留意政党嘅着数啦。古有蛇斋饼种，今有反斗奇兵。上一代佢哋见到有蛇斋饼种宴呢就好开心㗎啦，咁即刻扑晒埋去啦，唔理啦，食餐好嘅先。但到今时今日呢，与时并进，除咗有传统嘅食法，仲有其他唔同嘅优惠，例如去睇戏呀诸如此类。你要諗下，佢嘅钱咪即係你嘅钱，佢出嘅粮喺边度嚟呀？咪喺你荷包嗰度嗰啲税啦，係咪先？所以呢一啲我哋当然唔可以放过啦，尽情咁样享用你应该有嘅优惠，佢唔怕你攞几多，只怕你唔去攞啫。你试谂下，呢期个个都要扑飞去睇戏，呢个时候你突然喺裤袋拎两张飞出嚟，对住个女仔讲：，哼，我有窿路，买咗飞啦。哇，女女见到仲唔飞扑埋嚟，心心眼咁仰慕你，呢坛嘢几有地位，几有 face 咧。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荐你嘅就是要做一个节俭嘅男仔，留意啲政党嘅着数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啱啱最尾嗰句话咩啊？有窿路啊， 系 个政党啊，一于叫民主窿路。其实我都有睇咧，我今日都有睇一啲相关嘅报道嘅。咁同罗太一样，我都系一个连登仔嚟嘅。咁到罗太同我哋一样， 可能佢都有 account， 佢都有留意连登。 哇！ 真系 Vcon 咧，真系呢 台。大家都有睇，但系佢真系喺新闻报道度讲出嚟几劲啊！佢 唔系民主窿路呢坛嘢真系。 不得了， 找到啲窿路攞戏飞， 人人有戏睇，仲唔系民主窿路？ 民主窿路， 一人一票啊，戏票啊，真系啊！所以你都有留意到佢有啲咁嘅优惠啦。 系 嗱，实不相瞒，细个嘅时候少不更事，都真系有参与过呢啲活动嘅。 又唔好话少不更事， 啊、用错成语，哎，用错， 你有份噶嘛？ 系我有份嘅。 你就算细个未交税。你爸爸妈妈都有 交 税 啊！嗰阵时屋企楼下啲区议员咧会搞嗰啲活动咧， 系 三日两夜开屏之旅，嗰啲真系冇乜意义嘅 trip。但系重点系咩呢？你上车喺屋企楼下，咁啊送到你上去玩啦，玩完翻翻嚟咧喺你屋企楼下落车。 对唔住，我都仲系萦绕喺个民主窿路呢个政党嗰度， 开翻一个 page 叫民主窿路，系啦。究竟即出民主有咩着数咧？ 或者我哋参选啦，不如我哋两个 系 民主窿路， 我哋自己开个呢个名好中意， 好中意呢个名 民主窿路。咁啊，嗰阵时我记得真系去就系、是、去开屏啊，嗰阵时跟阿爸阿妈去，嗰阵时全团咧 得我一个小朋友成为咗呢、這个成为焦点啊， 系 周围隔篱嗰啲全部邻居咧，都一定系上咗年纪退休嗰啲噶啦。咁我爸妈都算后生嘅，因为佢嗰佢哋我去嗰时佢未退休啦都， 系系 但系听啲隔篱邻舍讲，哇好抵啊，200蚊上去可以有得食鸡、啊，好滑啊啲鸡咁样，哇住5星级酒店啊，即系开平5星级酒店，你当打个八折啦。 但系冇人话俾佢哋知。你啲仔女啲房屋政策咪出事咯？ 系啊，但系你喺度得到咗啲优惠， 系啊，唔紧要。 你有得住酒店， 你有得拣啊嘛，起码最紧要你有得拣。 你两嚿水有得住酒店，但你翻到嚟香港冇屋住，你明唔明嗰个思路啊？呢、這个 呢个窿路， 呢个窿路啊，大佬。咁啊，嗰时真系跟过去玩过一次嘅嗰阵时， 系 嗰日玩两日一夜咧，系冇出过声咁滞啊。因为你全部周围全部啲老人家嘛，咁佢哋又讲自己啲伟论啊，几中意呢个祖国咁样嗰啲啦，又讲呢啲啦。跟住我最记得印象深刻，去咗一个咧明星嘅雕塑公园，佢雕晒啲明星个样喺度，成个公园都系，就声称咧呢一堆明星都系同开平呢个地方有关联，可能喺度出世啊，可能喺度做个 show 定点啦。跟住行埋去望下嗰个雕塑，我记得嗰、那个。我望一望我牌识住刘德华咁啦， 系， 哦原来刘德华嚟嘅呢个，嗰啲嘢全部， 我想知， 好似斯朗嗰个雕像嗰啲， 我想知系边个政党啊？嚟嗱，我 set 去推一推麦先吓，咪 set 一熄麦先吓。 佢个名咧就唔系大政党，但你知佢系边一边嘅派别噶啦，已经。 我以为系转太宗添， 我唔系转太宗。但应该系佢啲 friend 嚟嘅 ，OK 系啊，咁啊睇个雕塑公园，哇！即系嗰时开眼界啦， 细 个知道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即系当我未去过嗰个咩杜丽莎夫人啊， 杜 系咩话嗰个叫我成日唔记得咗， 杜莎夫人啊，杜丽莎夫人， 杜莎真系杜莎夫人咩？ 杜莎夫人啊， 真系 啊， 好啦， 咩杜丽莎啊， 总之系个立场馆啦，我唔理啦，我未睇过嗰啲有几真，但我就知道 忍得好辛苦，今日唔系好瞓得够。 好惊讲错嘢系嘛？其实我不断试紧你。总之我嗰次去完一个咁样之旅，我印象好深刻啦。嗰阵时系啦，个酒店都几靓嘅。嗰阵时住系，你有冇受过啲政党嘅着数？因为咧 嗱几样嘢嘅。首先咧，去旅行咧或者呢啲即系出埠咧，我就未试过嘅。 吓 咁啊，两 抵200蚊，下次一齐试下 边。下次我一齐去包团，我哋电台包团， 或者 expand 可以试下 join 呢啲。 我哋几个同事一齐去， 系啊， 几开心啊！ 你即系讲咩？ 其实真系几开心件事。 系啊， 系啊，两嚿水、啊。 然后你上旅游巴几开心。 虽然我哋啱啱话啲房屋政策都系冇噶啦， 系， 但系点都系冇噶啦。咁不如开心一下， 不如开心一下，赢一世买一世。 好啦，至于我咧，几样嘢嘅，第一样啦， 系 细细个嘅时候咧，每年嘅九月啊，或者暑假底咧。嗰啲嘅組織啦，我唔知佢係咪政黨啦，定係佢係街坊福利會啦。但你知即係都密不可分㗎啦，佢哋、嗯、證件相福利20蚊又一沓，你諗下喺學校影50蚊得6張，20蚊又一沓，你影唔影啊？我影，但我唔記得咗係邊個搞㗎啦。但我记得我影过几年， 好有大志啊！我觉得你个人，哇！我琴日攞咗着数啊，影个证件相， 20蚊有一打。第二样嘢，小弟屋企咧，就有一位啊，四字成语我今日捞唔到添，即系话人嗰啲持家有道 哦， 系啊，持家有道嘅嫲嫲 ，Chin Family 系啦，持家有道嘅嫲嫲 系， 每逢有咩着数咧？佢都去排队嘅，咁、 哦、 你知咧，某啲政党咧最中意就系有啲手推车， 哦、 而嗰啲手推车入边咧系咩都有嘅， 系啊， 鲍鱼面， 即系等于日本啲福袋咁 啊，系啦，佢嗰个福车系福袋嘅，你手推车 福车 系啦，唔系Volkswagen，系福车手推车，好啦， 福袋手推车， 咁有啲咩咧？鲍鱼面 Volkswagen 啊， 系啦。有啲鲍鱼面啦、 啊， 豉油啦、蒜蓉啦，跟住之后有两 K 嘅米啦，即系一包细嘅米啦， 好重、啊， 其实好多嘢嘅，所以你需要俾埋手推车你啫嘛。 哇！ 咁你话我有冇直接去排队拎呢？我冇， 嗯， 但我有份食翻到去， 你都有受过阴影， 我都有咁受过。好啦，而另外一个系未做嘅，但谂住做。咁我成日都话噶啦，正所谓学海无涯，回头唔系唯勤是岸。我有谂过，即系嚟紧，即系呢个嘅七月底交晒啲功课，咁啊九月毕业礼完咗之后，一系搵多份工， 系 一系就去嗰啲联会嗰度报个水电技工牌，日头做下 freelance。 哇， 边个话 freelance 净系可以帮人拍片啊、 度桥啊嗰啲啊？我帮人通水电啊， 帮人通渠啊，freelance 通渠， 好要 系人哋 slash 啊，斜拱青年啊， 下次人哋问喂你系做咩噶？我 freelancer， 哦系咩？做咩啊？水电 水电系啦 ，freelancer 做咩 啊？我觉得好有型啊呢、這个。 你嗰个卡片咧，人哋通常嗰几样嘢，撰稿员啊， 系 主持啊，电台 DJ 啊 ，production house 嗰啲啦。其实你都系 production house， 系 帮人 produce 一个 house。 你谂下，如果你嗰张卡片系写住呢个嘅电台主持， 嗯， 但隔篱系写 水电台主持、 水电师傅同埋通渠佬，不得了呢样嘢。 我 真系有谂过去报嗰啲联会，佢好似话唔知道。大概两三个月可以考埋个牌嘅， 边一齐考啊我哋？ 但系佢啲翻学时间有啲奇怪嘅，但系你要再睇嘅，你要再睇嘅，即系所以我有谂过去嘅。咁 你 话系啦，咁、 okay 啊、 唔一定系联会嘅。寻晚我哋喺师兄祠堂都有提过，有啲其实都几 OK 噶，即系有啲系咩奇门遁甲啊， 哇！ 我呢个 我想学风水啊，其实 风水都有 风水，我哋听个师傅讲，我想试下玩啊。 系啊，即系呢啲嘢几得意，可以去学。我有谂过，即系呢啲嘅叫咩啊？福利啦，我形容为系有谂过去拎嘅，但未做系啦。 成个 list 逐个逐个试咯，咁多 你真系有交税噶嘛？有啲 系系 啊， 有冇乜嘢特别咯？俾咗之后，咁喺啲地方攞翻咯。 其实你话如果真系一对情侣去参加呢啲二三百蚊嘅短 trip， 你谂 下 weekend 咁样去，嗱个消费一定系平过你喺香港噶， 因为你平啲手作班。 嗱，我啲 friend 咧手作班对上有个 friend 去整嗰啲戒指啊，用嗰啲手工银咧自己整戒指咧，埋单两个人千几蚊， 系啊，五百几六百一个噶， 差唔多，但佢就系纯粹消磨一个下昼。如果你顶得顺嘅话，即系咩叫顶得顺呢？就系、是、同你同一齐嗰啲年龄层嗰啲嘅 公公婆婆、 公公婆婆啊，你 OK 嘅 哥哥姐姐咯， 系啦，哥哥姐姐啊。咁你顶得顺嘅话，你可以一起去玩嘅。其实 两日一夜， 两日一夜，两个人埋单五嚿水， 抵啊、 包食包住。 虽然唔知佢有冇加价，但你点加价极都抵玩啦、 啊。都平过香港嘅。你再离谱啲，人哋咪好兴嗰啲 double dating、triple dating， 系 你揾埋几个 friend 一起去。 哇 哇， 一起翻得。 系啦，你谂下，师兄祠堂 crossover， 我是你的后援会 crossover， give me five， 哇 crossover 游学日记。 Crossover 周末有情人啦、 啊！我哋翻到嚟真系可以去做， 我哋包个团啊！可以 嗱，咁然后个个就轮流上去做方子豪嗰、那个， 系 叫咩名啊？佢嘅节目 游学全世界，全部游学全中国， 系啦、啊，几开心啊！呢件事。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哋今个礼拜嘅嘉宾 Ficky 陈伟琪嘅一啲消息，又或者佢嘅社交平台，都会知道佢嚟紧会去美国参加竖琴比赛。哇！一听到竖琴呢两隻字。即刻觉得整个节目都高档起来。不知道大家对于竖琴的认知又有多少呢？竖琴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很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设计、不同数目的弦线。历史上对于这一款的乐器的记录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年代最久远的可以追溯到公元三千几年前的米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同时期的古埃及王朝在不少的宗教仪式都有使用这一种的乐器的。 而竖琴去到十二世纪由爱尔兰传入欧洲大陆，既可以独奏，亦都可以合奏，亦都可以作为伴唱之用。去到现代，拥有丰富音色和感情的竖琴，自不然就成为管弦乐队的一个中坚分子啦。来到三点几的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竖琴的独奏。题外话，竖琴我不识，钢琴我都不识，手风琴亦都不识，不过手下留情的杨丽琴我就识了。 吵醒我，谂住播到尾咪算咯，好宁静啊，觉得好有涵养。我哋头先前面讲嗰啲嘢， 麻烦你报翻我哋嘅 station ID 啊， 系 俾翻大家听。 欢迎大家收听紧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你唔系听紧四台， 系咪可以咁样出噶？Music is my life。 系、俾大家听翻，你听紧二台， 听紧嘅系二台， 但你仲占住个竖琴啊，大佬， 竖琴拉低咗， 拉低咗啦。 哦，原来呢个呢次竖琴啊， 系喎，唉，你冇听错， 呢度系二台嚟嘅， 二台嚟嘅，头先要洗涤下大家嘅心灵， 好有 feel 啊， 系直头我想翻屋企冲 凉。佢呢个咧，佢呢个系嚟自一个叫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嘅一个人，我估应该咁读。 不如你都系讲翻中文啦，鬼 G F。H 大家 search 系一个好著名嘅竖琴家嚟嘅，或者音乐家啦，系咯。 佢头先好俾心机喺度揾噶， 系揾咗好耐， 仲喺度揾呢个港乐嘅儿童天地 介绍竖琴呢样嘢，哇！即刻觉得 好有修养啊！不如你转文教组， 咁中意做呢啲 才歌讨论区， 才歌热线。唉，下个礼拜嘉宾边个咧？ Bonnie， 你会用一种咩食物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朱古力。对于佢嘅第一印象系有少少苦，唔系好讲嘢。咁但系你认识咗佢咧，你又发觉佢好开朗，佢可以随意调节佢嘅甜度。Hello， 我是 Moni 李美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应该再追多条问题，究竟是黑朱古力 定是白朱古力啊？他头先咪讲咗咯，一开始见你以为你黑朱古力，跟住系白朱古力啦。 哦， 系啊，见到你倾咗偈之后甜啲啊嘛，个人 系啊， 系啊 ，so sweet。 I know。 Moni， 你会用一种咩食物嚟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糖果嚟形容波城，因为佢俾我嘅感觉就系好甜同埋好开心，人人见到都会觉得啊好平易近人，好随和，小朋友都会好中意嘅。Hello， 我是 Moni 李美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下个礼拜嘅嘉宾就系 李美琪啦。咁当初出道嘅时候就有个称号牛杂妹咧，就系咁。但系而家佢除咗真喺屋企卖牛杂之外咧，有好多演出啦咁样。咁下个礼拜就系佢啦。咁到时再听啦。 好，民主窿路，再见。拜拜。